啊，你看海清，啊，他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留下金刚不坏身。他修什么？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头，他完全放下了，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放下起心动念，因为只有不起心不动念，大山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够留下金刚不坏身呢，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念到这个地位，不可思议。啊，他能成就，也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那问题，你肯不肯干？他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一句佛号啊，啊，功夫真正得力。什么叫功夫得力？念佛的时候确实没有杂念，念佛抓住三个重点。第一个，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功夫就被破坏了啊，不怀疑，不夹杂啊，夹杂就是六根会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那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虽然清楚，那个心呢，如如不动，没有受到外面干扰啊，依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是三个条件当中第二个啊，不怀疑，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啊，句句都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要这样念法，念多久呢？不行，上根的人像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证得。 啊，那么一般中根的人，甚至像中下根的人，十年、二十年，决定得到。啊，十年、二十年不算长。用念佛这个方法容易成就啊，一生就了了，不要等来生了。用其他的法门，我们常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要达到这个境界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不能用年月算的。啊，一般形容叫无量劫。有没有夸大？没有。无量劫是老实话。啊，这个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这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因是你本来是佛，这是真因呐。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就是这个。缘呢？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念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不念阿弥陀佛加持你加不上啊，就是你没接受啊。怎么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我们讲20年成就，这是一般的。啊，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哪一个法门能跟这个法门相比？找不到了。就是真实之力啊。啊，如是妙法，3倍起受，在我们这个经本第24品。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后面还有一段，慈州大师判作一心3辈啊，那就是无论修什么法门，你把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临命终时信愿持名，一句十句都能往生，显示出净土法门真是不可思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原是心愿，所以真心切愿啊，念念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呢，就是持名， 抓住这一句名号，绝不放松。今天社会学科学的人常说的分秒必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要用这个精神。那我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如果把佛号忘掉了，这一秒钟空过了啊，那叫真可惜啊。那这一项专念呢，就是持名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后面说虽令凡夫顿同不处，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这个作用啊，我们无法想象，所以非常难信啊，很容易成就，难信能信，这个值得赞叹。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成就了？记住我前面所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本来是佛，学佛的人要承认这句话，那不要客气，我不敢当，那就坏了，那不晓得到哪一届你才能成就啊，就要希望你直下承当，听到之后，对，我就是啊，你这一生呢就能做佛啊。在这个世间无论干什么要谦虚客气，这一句话可不能客气啊，这不是一般人说的，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那真的是佛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啊，既有佛性就当作佛啊，所以作佛是应当的，应该的啊，人人都可以做佛，只要你信得过啊，所以信这一个字是关键，不信就难了，一定要相信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凡夫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虽然是凡夫，要是遇到这个法门能信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他就成功，顿同不处，这还得了，顿时顿超，快速啊，立刻你跟不处菩萨相同，不处是等觉菩萨啊，像弥勒菩萨啊，这个法门唯独这个法门能帮助凡夫 在一生当中跟不处菩萨地位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凡夫修成等觉位，真的要无量劫，不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下面称赞大哉妙用啊，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念佛就是一向专念啊，此即真实之利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啊，这不是假的，能帮助你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那持名妙法，不可思议，一生成名。称这一声阿弥陀佛为其诸神啊，其是平等等级啊，跟谁等级？跟法身大士等级啊。我们是凡夫，无比的幸运听到这个法门，此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人。这一句话是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所说的啊，他对于听到这个法门人赞叹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啊，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一是想佛，心里想佛啊，念是口里面出声，意比念重要，念佛口念心里头没有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心上真有佛，口上不念没有关系，那是真念佛。下面啊，一尘缘海六字后面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三根普被也，万类其首。啊，圆满的圆满就了一句佛号，佛号功德无量无边的，无有边际。我们要想小业障，要想积功累德，怎么修？这位经上告诉我们，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积功累德，就是消除无始劫来一切业障，完全在这一句佛号。没人相信啊，为什么？无量劫来我造的罪业太重了， 哪有一句佛号能晓得了的？啊，总以为要拜要真忏，啊，要念咒，许许多多的法门帮助你消业障。啊，殊不知那些方法消业障多少，消不干净。只有一句佛号，啊，能把业障习气干干净净清除掉了。不要再用第二种方法，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啊，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念叨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真不容易啊。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还能不相信？啊，我们天天讲庄严佛国土，拿什么庄严？我们天天讲的化解冲突，带给这个世界安定和平，用什么方法？全是这一句佛号。这佛行吗？行。现在科学家跟我们所证明，啊，证明佛在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那么心里的最好的心就是念佛的心，没有比这更好的啊，没有任何一念能够跟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相比啊。我们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灾难可以化解，安定和平可以现前。不但如此，还能够庄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跟极乐世界天砖天瓦了，用我们这个地方来做比喻啊，那他那个庄就天佛号啊，完全是一句佛号成就的。所以念这句佛号就跟极乐世界有缘，就跟阿弥陀佛有缘。啊，只要在临终时候造作罪业众生真正忏悔，后不再走，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通通戒烟呐。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最容易去，但是最难相信。啊，一定要断疑生信。啊，怎么断疑？这部经帮助我们断疑。你念得越多，信心越坚固。啊，如果真正有坚固的信心，这经可以不必念。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他没有怀疑。啊，他不需要念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圆满成就。啊，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发愿。 在这一生当中横超不是输出啊，是横超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这是佛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最重要的目标。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无论是理无论是事，通通搞清楚才不会怀疑啊，怀疑是求生净土最大的障碍啊，所以有怀疑一定要熟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方法妙极了。啊，弥陀发心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正令人佩服，令人敬敬，令发明发展发起红神誓愿啊，这个誓愿简单的一句话说，他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众生，利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利救竟苦就是帮助他们从六道十法界超越啊，那得究竟乐到哪里去？他就想到极乐世界了，是苦，这是念老劝我们敬宗学人，于此应生尽心，弥感佛恩的。啊，没有他发心，没有他认真修行，没有他建立极乐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成就？我们的修行成就要无量劫。现在把无量劫缩短啊，短短十几年啊，三四十年时间就能成就，真正不可思议。是干佛之恩啊，此恩此德，言语说不尽。那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那只要你能把心放在一处。海贤老和尚就是把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他能够得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没有别的巧妙啊，就是这些一处。啊，我们如何修清净心？这一句佛号，圆满清净， 再向上提升平等心，平等心是圆满的真心，还是用一句佛号。终极的目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还是用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不拐弯了。不能忘记，不能丢失啊！啊，念念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生活不离，工作不离，他们妨碍，心里念佛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一切时一切处不离阿弥陀佛，这个法子精妙到基础啊！啊，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啊，整个宇宙都是清净净，是迷惑啊，见是思想境界，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到真相，没有见到真相，没有想到真相啊，所想的所看的都是虚妄想，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虚妄当真实，于是永远不能脱离虚妄，虚妄是六道，虚妄是十八界，啊，脱离六道是脱离严重的虚妄，还有一种虚妄，十八界，啊，那么脱离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脱离十法界，就是化身菩萨。这个法门能叫我们在一生当中，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就能够超越两重虚妄，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到一真法界。所以夜夜皆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夜夜就是万法，啊，夜夜皆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故此法门不可思议。啊，这三个真实，真实智慧，真实之机，真实利益，这一部经全具足了。啊，而且讲得很细致。啊，这是一切大乘经里头的精华，在这部经里头啊，啊，这一生遇到成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 佛教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我们从迷失自性，变现出六道，无世界以来，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不能觉悟啊，愈迷愈深啊，愈陷愈苦啊，六道苦不堪言啊，最苦是地狱，但是迷在六道里头，肯定在地狱时间最长。啊，只有能闻到佛法，才有这个机会啊，脱离地狱。若有佛法，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你怎么能脱离？啊，大乘佛法里头，尤其是净宗，净宗的方法跟原理完全相应，这就不是假的。心愿之名，念佛重要啊，没有事情是就念佛啊，念出声音，金刚持默念通通可以，一点都不妨碍。那要不念佛呢，就是念生死轮回，你自己不知不觉，这就错了。要念佛了，对一切世间法随缘不攀缘，这就好。那学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看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一切人死物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啊，知道心里清清楚楚，全是自信变现。哪有不好呢？啊，又何况《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不能轻视，不能小看他。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养成谦虚，没有傲慢，好啊！啊，佛出现在世界，就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轮回。你不出轮回，那苦乐是暂时的。脱离不了永久。轮回苦啊，不能不知道啊。 啊，得乐要得究竟乐，究竟圆满的乐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十宝庄严土相比，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为什么？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成，啊，所以得究竟乐是往生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出现于世间，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就明白了诸佛如来存的是什么心。唯一的第一个念头，希望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在究竟乐？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不念别的佛，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不念别的经，念无量寿经，那就是因为诸佛如来的心愿本怀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我们对这个方法不相信，不能接受，好，再用别的方法。啊。用八万四千法门慢慢帮助你提升，引起你兴趣，但是到最后还是归这个法门。你看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作为华严经的圆满，看到了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真的是千经万论的，处处指归也。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释迦牟尼佛的用心。释迦牟尼佛真是智慧，真是慈悲，我们要感恩的。知恩报恩，啊，知道逢恩，如何报恩？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就是报佛恩。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啊，其他全是假的。假的怎么应付？随缘就好。为什么？随缘皆大欢喜，对我们不求障碍，那对别人能生欢喜心，好啊。那我们二六十中紧紧抱住一句佛号，那念念不要丢失阿弥陀佛，那念念皆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认识名号第一的，怎么认识？要靠经典，这一部经就够了。那如果在这一部经里头 还有怀疑，再去读其他的大经。那我是个过来人，我清楚。我学佛63年，早年间禅云法师把经宗介绍给我，我没接受。那个时候有个错误观念，这是老太婆教。那佛戒淫大概是没有知识的人啊，用这个法门，我们自己认为是知识分子，认为很聪明啊，不甘心学这个法门。心目当中所向往的都是大经大论，叫什么？受方东美老师的影响，啊，可是方老师到晚年也皈依三宝，啊，也学念佛法门的，啊，那是他往生之前半年的事情，啊，他再回头啊，不容易啊。啊，我是从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里头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净土，真正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绝不是这些大经，大经理论不错，方法也好，很难修，太杂了，太多了。啊，我们自信本具无量无边的德能，对自己要有信心啊，自信是真正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无边的德能，统统不在外面。啊，智慧不在外面，福报不在外面，啊，德能都是自己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是平等的，没有哪高哪低的。啊，显示出不平等，那是我们迷失自信，有厚有薄。啊，罗汉菩萨他们迷得薄。啊，所以看起来有智慧有德行。佛是真的圆满。啊，六道轮回的众生迷得深。不知道因果，不知道圣教，自以为是啊，天天造业，自己不晓得，这叫可怜悯者了。那世间可怜，没有比这更可怜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人有生决定有死，不要怕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个大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我们今天有缘遇到净宗，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无比殊胜的，纵然我们造了无逆十恶的罪业，必定堕地狱， 遇到这个法门还有救啊！真要真心切愿，一心专念，分秒必争，你的业障全消掉了啊！极乐世界成就了。那身体是假的，当然不能糟蹋它，但是也无需要过分的去爱惜它。爱惜它，养成这个习惯，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增长身见，身见是五种见惑的第一个，你这个身丢不了，丢不了什么？脱离不了轮回。麻烦在这里，身体不要了，不去想它了，正虚脱还苦啊！虚脱还苦是小乘粗苦啊，虽然是粗苦，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啊！为什么？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凡夫身见没破，在六道里头没有超越的时间了，无期徒刑了。这个无期是无量劫，多可怕了。那我们怎么办？像我这个年岁了，住这个世间不会长久啊！应当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求生净土，没有别的念头啊，没有别的担心。通通能放下，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决定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一句佛号，其他的不闻不问的。只要把这一句佛号抓住就行了，就对了。其他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舍掉了，非法是世间法，更要放下了，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究竟圆满的心得，佛有，众生都有。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从事上讲，诸佛如来他们的心得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现前。我们六道众生迷得太久，迷得太深，虽有不能现前啊，所以变成六道众生啊。如果我们把障碍除掉，让我们的心得圆满地显示出来，这人成佛了。 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认识，要能体会到，真正体会到，我们对于这一生念佛往生成佛就有坚定的信心，就不会有丝毫怀疑。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就非常格外的值得庆幸啊，太难得了，我们遇到了，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修学容易，相信难，太难了，声闻缘觉不相信，三乘菩萨不相信，乃至于十教菩萨相信的也不同，诸佛如来称之为难信之法。我们难信，我们为什么难信？这个答案佛在经上说出来了，我们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多生多世修学这个法门，累积的善根，而且还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这些诸佛如来我们过去都曾经拜过他，都曾经跟他学习，都曾经供养他，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功德加持，这一生遇到了能信，信心坚定，愿意往生，一向专念，这一生成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学习这个法门，学别的法门，那就是修习一点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是老实话。试试看，把烦恼习气断掉，你就知道它难。你本来是佛，你迷失了自信。学佛法是平等法，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的，所以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为什么不能成佛？你不承认，你不相信自己是佛，不相信自己有无量智慧，不相信自己有无量德能，不相信自己有无量相好，你都不相信啊！你要相信的，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往生极乐世界是回老家。我老家样样现成，一样都不缺乏。回到老家之后，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有道行，去帮助十方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你知道那些苦难众生跟自己一样，自己现在破迷开悟了， 那些众生还在迷，还不知道开悟。那他跟我们有缘，我们有责任，应该要去帮助他。那而且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就像诸佛菩萨帮助我们，无条件的啊，真诚的爱心，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接引众生。那佛法的修学目的是叫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成佛。没有几个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行不起来。为什么不开悟？方法不对，一定要一门深入才会开悟，同时涉猎很多门。你学杂了，学偏了，所以你只能学到知识，你智慧没开。一门深入，一向转念，一太重要了。那我们能守住一，这个一是任意，不是独一。啊，任何一个法门，你能够守住，一生守住，不改变，没有不成就的。这成就什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是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了，这第二个一千年，41年，那我们必须。从这个老方法正看，用自己来做实验，我就一门深入。那我们这个一门实际上还是两门，但是两门是一门啊，那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以一句佛号为主，不以经为主，经帮助助修，佛号助修，啊，往生到净土才是究竟圆满。我们要发这样的心啊，要立这样的志啊，啊，早晚要拜佛，要念佛，啊，要精进，精进我讲三步。现在人家运动，啊，毕竟这是个身体。身体需要运动啊，需要活动啊，活就要动，不动就不能活了啊。拜佛是动，绕佛是动， 我们有这两样就够了，这两种运动就够了。那时间越长越好。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了。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彻底放下。我们的依靠是谁？阿弥陀佛，诸佛如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佛菩萨知道啊，长吉光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真干，佛真加持。这一定的道理，海心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不能不知道。神通是本能，佛法说本能，人人都有啊。我们的智慧本能，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只是他们没障碍啊，通通显示出来了。我们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杂念啊、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啊。这个东西通通放下，就通了啊。于是我们就晓得，海贤老和尚用的方法。这是大乘佛法的最妙的方法，最高明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里面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到心真正清净，真正平等，什么都通了。对佛的话要相信。佛法入门最难的是心，是信心啊！真正有信心，真正听话，真正真干，利益太多了，好处太多了啊！如果有怀疑，怎么办？疑一定要断掉。为什么？它会障碍我们往生。断疑生信的方法无过于经教。经教有人讲好，没有人讲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自己见到了，障碍就没有了。佛法讲的一门，一生就搞一门，不能搞两门。真正想求往生，一句佛号就够了。佛法不碍世间法了，在世间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妨碍，心里头念阿弥陀佛就行了。有工作的时候全心全力去做工作，把佛号放下， 工作完了之后，佛号提起了，真念佛人啊，真能往生。啊，那我们在一般更新，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那最方便的法门无过于念佛。海鲜老和尚啊，来佛寺这三个人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他母亲跟他的师弟海清啊，通通都是一句佛号，没有念过经，没有听过教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真念成功了，有这么样辉煌的成就啊，告诉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是现前，不是过去。我们现在人应该要向他学习啊，我们的修行分别执着要越淡薄越好，一年比一年淡薄，到最后一个月比一个月淡薄，那你就决定的生净土啊，要放下，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所有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可别当真，才能看出真相啊！如果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有名利夹杂在里头，那就是造业啊！善的善业，三善到果报；不善的业，三恶到果报。很可怕啊，这个要提高警觉啊，学界里决定不能轻慢人，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德行都不可轻慢。为什么？持戒要把傲慢断掉，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种烦恼属于地狱五条根呢啊，一定要把它断尽啊。那我们现在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一样也没断掉啊，我们现在的一点功夫就是凭这句佛号，烦恼起来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把它扶住，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过分的发作，我们只有这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正果不可能，往生行啊，临命终时最后一生是阿弥陀佛，不是烦恼起现行，他就能往生啊，叫待业往生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六道里头唯有天道人道善根深厚，容易接受 佛菩萨的教诲啊。另外三道比较困难啊，畜生、愚痴，啊，魔鬼。业种啊，地狱那是极苦不容易接受啊。佛陀教育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把事实真相想错了，看错了，于是说错了，做错了，这一生的业障了。业障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你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你就可以不造业了。啊，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的果报，恶业三恶道的果报。六道是我们自己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自足自受啊！如果了解事实真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啊，身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把行善的相忘掉了。断恶呢，也不住断恶的心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这是决定的生极乐世界啊，净土法门，念佛往生。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求生净土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稳稳当当，不会退转，一生成就啊，再没有比这个法门更直接更稳当啊，而且成就这么高，找到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道什么意思，道是觉悟的路啊，就是这个道路，这个方法能够帮助你成佛，所以叫佛道啊。道要，道要什么？道法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道要。清凉大师说的啊，道法者至涅槃正道之法，那道要呢，佛道之枢要，至涅槃的正道，信愿持名，来佛三圣 燎原给我们看了。啊，道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佛道之所要。为什么？你得到这部经，你决定可以离开六道，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目的达到了。其他的经教都很难，为什么？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那个烦恼断不掉啊。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最容易的法门，万修万人去的。为什么现在不灵呢？现在没有典范，真正念佛人没看到。啊，真正是正法，还被人怀疑，还有人批判，所以信心非常不容易建立。人间苦啊，知道苦才想离苦，不知道苦他不想离开啊。真正知道就想离苦，离开六道轮回啊。佛陀教修49年，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愿望是希望你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是究竟路，六道是究竟苦。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没有苦。我们这个叫三种苦、八种苦、无量的苦楚，极乐世界没有，一种都找不到。那我们要不要离苦的路？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自在往生，真能做得到啊。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啊，细说西方极乐世界，让一般人都能清楚，都能明了，无过于这一部经跟黄念老这部注解。啊，我们这一代众生有福报啊，感应的圣意贤注释为我们选经，为我们注解，啊，让我们升起真心切愿，认真 学习，老实念佛，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这一生我们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成就。我们要珍惜，啊，这两个人菩萨了，不是凡人了，来干什么？来度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我们有幸遇到了这个法门，妙啊！法门究竟，法门圆满啊！关键就是真心祈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意念呢非常恳切，那想离开轮回往生极乐世界，用印光法师的十念法，这个重要。总的原则，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精念相继，用什么来是六根？一句佛号。用什么成就精念？还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把妄念念掉，把分别心念掉，把执着心念掉，清净心就现前，平等心现前，啊，印光大师念到一心不乱，就用这方法。它的特点，一个是即速，一个是梵文。那就是听自己念这句佛号，自己听这个佛号，听自己念的佛号，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记得清楚，记呢就从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不要十一十二啊，二十一二十二，这样不好，这样搞乱了啊，就记十句，十句，这是第几句，清清楚楚。你一天念一万声，也是从一到十，从一到十。啊，这样记法。不要用念珠，心里头记。啊，十句记不下来，记五句。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记法。啊，再记不住的时候就用三三四，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记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这就对了。而且特别主张默念，不要念出声音。不要念出声音，有没有声音？有，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耳朵把这个能量集中向里面听，听我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的。意念集中之后，外面声音听不见了，为什么？你没有注意力。我们常讲注意， 注意什么意思？注意就是把第六意识注进去，分别的，把莫那识放进去，执着它，执着生烦恼，贪嗔痴慢疑，是执着。啊，通过分别，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喜欢的我想拥有，喜欢拥有就是执着。啊，不喜欢的我把它丢掉，那也叫执着。能不分别不执着是功夫。用什么方法修这功夫？用念佛的方法，就是要记述，要听啊，意识心活动范围非常大，频率非常高，很不容易控制。这一句佛号把它管好啊，叫它集中起来，专门听自己念佛号的声音。啊，默念，没有念出声，没有念出声，还是有声音，外头人不知道，自己很清楚。啊，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容易得一心不乱，容易得念佛三昧。啊，这叫会意念佛，印光大师用这个。而且跟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念熟了，没有一个不往生。集中念头啊，听自己念佛的音声，这就叫梵文文字性，心成无上道，观世音菩萨修的法。念佛三昧耶，这非常重要啊！听经变数要多，越多越好啊，才有开解的机会。啊，不读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自见就是开解，实际上的开解。啊，自然明白了。啊，为什么明白？佛讲解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听不懂？我们用妄心来听，真妄不相应，所以听不懂。我们要用真心就听懂了啊！真心是什么心？清净心，没有染污。什么叫染污？其情无欲染污，我们用什么心？喜怒哀乐的心啊，妄想分别执着的心，这个心不行啊，这心不会开悟，听一百年也没有啊，越听越迷糊，听到最后不相信。 啊，所以印祖常常叫人一分沉静得一分受用，十分沉静得十分受用。那我们晓得，如果用万分沉静呢，他就得万分受用。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心浮气躁，妄想心啊，从早到晚妄念止不住啊。前面的妄念灭了，后头生的还是妄念。它不会停止。这个事情就麻烦了。现代的人妄念比过去超过百倍都不止啊！古人有妄念，妄念少，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妄念也进步了，越来越多。那么换一句话说，跟真如、跟心性距离越来越远了。现在人怎么能真的？我们不说别人，问问自己。平心而论，我有这个能量吗？啊，眼见色是不是真？在色里面不分别好丑，不执着邪正，能不能做到？做不到，一天到晚还是这些杂念，那就是造轮回业。啊，每一天累积的不是净业，是染业，越染越深。为什么？对于假的当作真的。什么是假的？身体是假的。我们为身体操作设心，现在的人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那有什么法子？啊，佛是世间最好的老师。学佛是学什么？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你就不会错了。释迦牟尼佛的道路就是讲经教学，乐此不疲，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那生活怎么办呢？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这个时候完全看自己有没有信心，你相不相信？真正相信全是佛安排的， 我为自己想了，心才能够专在道上。要常常担心我明天怎么办，我明天怎么办，你的心不能断，你分心啊，你的道业很难成就。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念念求生净土。不怕死。没得吃，没得住没关系。我念阿弥陀佛去往生。没得吃，有人送东西来吃。没有住，你就送房子来住，那我们就住了。也不必拒绝。我们有我们的选择，就是简单。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能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没有过分的需求。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是唯一的希望。再说大的希望，是希望全世界，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同生极乐国。除这个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功夫容易得力了。净宗法门最殊胜，无比殊胜。因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全靠自力，自己断烦恼，证菩提。菩提就是菩萨的阶位啊，像华严所说的，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这是菩萨的阶位。为什么难？一定要断烦恼。才能真的烦恼慢慢的断，菩萨的阶位慢慢的向上提升，这叫通途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样的，没有例外的净土是例外的，它不靠自力，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通力神通力，不靠自己完全靠阿弥陀佛，靠定力，我们能够真信，真正发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的事。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所以在此地讲，信、愿、行三自量。此三者如顶置三足，缺一不可。往生的条件我们从这里到极乐世界，自量是什么？ 一句佛号，信愿信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决定不是假的。愿我愿生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行是一心专念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六个字四个字都可以啊。平常我们念四个字，拜佛的时候我是念六个字啊，一拜正好念两句啊，我念得很慢，南无阿弥陀佛，比这个还慢，要配合动作啊，这一拜下去到两个手翻身翻掌，佛子阿弥陀佛啊，起来的时候把这个掌翻过来是念那啊，摩起来，我是两句佛号一拜啊。平常念那个念佛要慢啊，为什么？你能够翻文文字写，就是我的佛号念出来不出声，默念啊，清清楚楚，自己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啊，不要听外面东西，这样容易实现啊。我是一次拜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拜下来，心里头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的啊。我用的是这个方法啊，平常念佛默念在心里头，也是专心听心里头的阿弥陀佛，听得清楚啊。要不是专心去听，外面就干扰就进来了啊，就专心啊。海鲜老和尚说，世间无难事，只怕心不转，特别用在念佛上，心要转，心转听不到外面啊，转注意力，注意力统统注意在佛号上啊。印光大师叫我计数，从一到十，从一到十，不要十一十二，就是从一到十啊。要记不得呢，分作两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这个方法啊。再记不住呢，那就用三三四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这个方法。这是印光大师的十念法，很好用啊啊，能把妄想念掉啊，能把杂念念掉，让清净心平等心慢慢恢复，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啊，稳稳当当念下去就好。啊，大乘经教上说得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整个宇宙是一体，这是大乘佛法。宇宙从哪来的？我自信变现的，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把这个自信所生的万法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妄心变的。我们现在讲 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变现的世界啊，这个地球今天动乱，为什么乱？是我们的念头太乱了。那古人的社会安定，没有动乱，什么原因？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那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说的。啊，一定要记住，是我自己的心想生。啊，那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当凡夫，佛教导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求，要求学。所以大乘佛教就是教你求觉悟啊，能不能觉悟呢？一定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悟。啊，就是能大师讲的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无量觉，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不要向外求，外面没有。佛法完全用内功。啊，怎么个修法？把外缘统统放下，真的就显了。现在是外面的假象，把我们真的东西啊盖住了。啊，真的东西不起作用，假东西起作用。假的是什么？烦恼。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全是烦恼习气在起作用。这就是六道万福。啊，佛教我们回头。啊，特别是净宗。为什么？净宗是保证的快速成就。没有比这更快的。啊，净宗修行需要多少时间？这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以我们的根性，一般来说起来，大概是三年。三年就能往生了？不是三年寿命到了，不是的。啊，我居住往生的条件，那叫功夫成片。成片是什么意思？心里面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不会起第二个念头。那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所有一切念头都放下了，就什么叫不要放在心上啊？干善事、干好事、干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让心恢复干净。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三年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那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自性弥陀，极乐世界是唯心净土。你看看，没有离开自性的，那心就是自性。极乐世界自性变的，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的，是自己自性变成的。这多踏实啊，这多可靠啊，靠人靠不住啊，自己啊，不是别人变现给我的啊。如果说阿弥陀佛是我自性之外有个阿弥陀佛，我要依靠他，靠不住。为什么自性之外靠不住啊？他是我自性变的，这个靠得住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这样我们的信心才真正坚定的。啊，绝对不会动摇，绝对也不会失掉。啊，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 回归自性里的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净土宗，但是净土宗是难信之法，很容易修成，非常不容易相信。那么从净土宗修行成就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大乘经上佛说了很多次，这些相信净土愿生净土老实念佛的，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诸佛威神加持你，你才能真信真愿。这不是凡人呐，凡人哪有可能这个法门遇到就一步登天了，你一生可以证得大圆满了。这是全教菩萨都不敢相信。声闻缘就更不必提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庆幸自己，我们遇到了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今天得诸佛如来加持，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一般人不能生信心，或者中途而退转学其他法门，那我们得原谅他。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么多佛加持他。那要用别的方法帮助他，那就是八万四千法。无量法门所以自己遇到搞清楚搞明白了，庆幸自己实现他地尤其我们真正是难能可贵，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这部经典，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用193种典籍来注解这部经典，不容易在这个年头我们真信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得到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现身说法，佛菩萨慈悲呀！佛给我们是示转，我们不懂。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劝转，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做证转。我们通通遇到了无比的幸运自己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从善道来，我们还回归善道，回归至善至善之道是哪里？是极乐世界。我们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参与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莲池海会的会员人现在没去那个地方注册了，已经有名字了怎么会不快乐呢？黄念老的学生告诉我，老师在晚年 跟他们聊天，讲到净空法师。啊，对净空法师赞叹，说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来生的福报不得了，不得了。我听了之后，来生的福报我决定不要啊，我要去往生极乐世界。要求来生的福报，那就上大当了，那就错了。啊，不但人间福报我不要，天上请我去做天王我也不敢了，也不能被诱惑，那不是好事。为什么？不出六道轮回。我们学佛60多年，真正认知在六道轮回的人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换一句话说，苦多乐少啊，这地方不能住啊。佛陀慈悲救我们出究竟苦，究竟苦就是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就要牢牢记住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啊，住在这个世界像老和尚一样，我们做样子给人看啊，做一个佛门弟子的好样子给人看，持戒念佛，做一个念佛人的好样子给念佛同修看，决定生净土，而且要像这些老和尚一样自在往生。他做得到，我们也做到啊。